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看到说某国呢研发了一种衣柜，能够把衣服随便扔进底层，它就会自动分析出长短袖、冬秋天裙子、裤子，然后叠好放在相应的地方。据说量产了之后呢，人民币是10000块钱以内，开始要存钱买了，对不对？ 整个夏天

我觉得和世界和解的唯一途径呢，是要走出去，走出去看一下，看一下山河大川，看一下人间烟火。关上门自己跟自己谈判是不行的，多走出去看看总是没错的，你说呢？ Thank you.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风母， 放肆幻听。 今天朋友有句话开解了我，说为喜欢的事情变穷是一种光荣，谁说不是呢？钱和时间就是要花在喜欢的事物上才有意义。 细节已淹没，还记得那副歌，情话比现实反驳，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，也未央寂寞，听着那熟悉前奏，回忆逆流成河，淹没你我，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别后那片天空，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，你会懂，爱很忐忑，是你陪我走过，情歌没有告诉你我，只唱勇气没勇气，还是没结果，十分谁会陪你数伤痕，许多细节都复活，当唱起那首歌，有些话并不能说，却能够不断暗刻，它让你感动，也让你心痛， 才没有对错，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我们都该快乐，那些沉默没说的不要变副歌，爱更忐忑，是你陪我恨过，情歌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，中午呢，你会忘记吃了些什么，但是你不会忘记好吃还是不好吃。生活当中不停地发生大量随机的事件，如果没有注意的话，那你是不会记住的。这其实是一种常态，并不是健忘。有时候我们从内心深处是特别不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、功利、冷漠、虚情假意的。之所以说接受了， 是曾经被喜欢和信任的一切虐到怕了而已。我们生成了一套自我保护机制，一旦被伤害、被背叛、被无情相待，就会立刻说我懂，人性本来就如此。希望你可以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在陌生的环境当中淡忘曾经的一切不快，然后回到起点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。 希望你永远记得自己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就像北斗星永远在你的前方指引你的道路。不要再说自己累成狗了，要相信越努力越幸运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